接近20000家了，但是实质性的表现呢，投资效应呢都没有显示出来。那么在新三板还没有有力的有力度的规范之后呢，就出来这个科创板，大家出现观望情绪也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创业板打到了55天线的黄金均线，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会持续的展开震荡，所以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仓位是在半仓以下比较好，也不要急于满仓，因为现在的这个科创板的制度交易及它的对新资金的影响力，我觉得会对市场有一定的影响。 嗯， 是好是坏我们还是以观望一段时间再做决定。 嗯，刚才您谈到就是从技术面来看，创业板指数在55天线附近还是有压力的，那您认为这个盘整的时间啊大概需要多长？ 中国股市啊，解铃还需系铃人，因为中国股市长期大熊市并非与基本面一致的。现在国家有关领导已经认识到中国股市实质上长期大熊市是制度危机造成的，但是我们现在等待的就是这些制度的细则落地，只要这个细则落地了，让大家清楚的看到利好的政策出现，我觉得这个位置满仓买入没有任何问题。信心比黄金更珍贵，现在这么长时间大熊市，股民缺乏的就是信心，而信心应该由我们英明的领导和管理层来给出，这是我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好，谢谢您，我们下周再连线。 好，谢谢您。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为保障食品安全，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毛表示，要借鉴处理长春长生疫苗事件的教训，在一些制度机制上进行改革创新，包括建立巨额赔偿制度。张毛表示，过去只惩罚企业赔偿消费者，而且处罚数额有限，不利于震慑违法违规企业。今后在涉及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领域，都要加大对消费者的赔偿力度，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张毛表示，不仅要处罚企业，更要处罚到人，不但要没收所有违法所得，还要处以巨额罚款，实施信用联合惩戒，不但要实施行政处罚，还要建立刑事责任追究制度。其次，还要建立内部举报人奖励制度。国内外经验表明，内部举报人制度对于弥补政府监管盲区具有重要的作用。国外就有吹哨人法案，问题疫苗等事件的曝光，内部举报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凡是重大的食品安全问题、药品安全问题，大都是内部举报人发挥的作用。同时还要建立风险分担的社会保险机制，有利于分散风险，发挥第三方监管力量，弥补政府的监管不足，特别是建立质量与商业保险相联系的制度。人社部日前公布了2018年前三季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主要数据。今年前9个月，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等各项社保基金支出达到47044.2亿元，收入达到54997.4亿元。在支出的增幅方面，相比去年同期增长17%，比2016年增长57%，比2014年同期增长97%，接近翻倍。不过，与2016年同期相比，社保基金的收入增长了51%。今天，在岸人民币收于6.9141，上一交易日收于6.9265，上升124个基点。分析机构称，随着上周的后半周人民币汇率连续大涨，市场预期正出现积极变化。一方面，近期稳定外汇市场的举措频出，市场对外汇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的预期增强；另一方面，随着近期一系列的利好政策推出，特别是支持民营企业的政策密集出台，提振了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预期。有机构研报表明，近期人民币汇率大幅拉升，可能主要是对空头的教训和警告。经过这一番与空头的交手之后，将进一步削弱人民币的做空势力。不过短期而言，机构仍然提醒投资者，往后看，人民币汇率没有大幅贬值的压力，但也不存在继续大幅升值的空间，更可能随美元双向波动。今天国内黄金价格收于每克274.89元人民币。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国内累计生产黄金 289.745 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减产 23.344 吨，同比下降 7.46%。 昨天科创板即将推出并试点注册制的消息激起千层浪，伴随科创板一起刷屏的还有监管层鼓励中小投资者通过公募基金参与科创板投资的声音。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面对新增投资标的，公募基金如何参与科创板备受关注。多位基金公司的人士表示，公募基金正式参与科创板仍有待相关文件出台，估计主题基金及被动指数基金或许是未来产品设计的两大方向。近日备受关注的股票型 ETF 再现申购潮，数据显示10月29号至11月2日135只 ETF 份额合计增长了 18.3 亿份，其中跟踪创业板指数的 ETF 受到资金大力追捧，截至11月2号 ETF 总份额已经接近1500亿份。除了创业板 ETF 之外，大蓝筹 ETF 同样受到资金的青睐，华夏上证50 ETF 和南方中证500 ETF 各自在上周创下了纪录。数据显示10月29号上证50指数下挫 3.21%， 而华夏上证50 ETF 单日的资金流入达到 19.22 亿元，高出第二名华夏沪深300 ETF 近四倍。在11月2日南方中证500 ETF 以 47.6 亿元的成交额夺魁。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周一每周二我们节目会和大家呢重点聊一聊股票市场。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那首先我们是请建新来分析一下今天的这个盘面走势哈。此外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昨天的这样的一个重磅消息啊，就是在上交所啊设立科创板并且实施注册制啊。那么由此我们有哪些联想，后续呢又有哪些值得投资者关注的政策和消息。此外呢也要和大家来聊一些这个目前大家都在关注的焦点，就是目前这个底部啊到底是就在当下还是说离我们有一段的距离啊，这个是我们也想听听多方面的一些意见啊。首先请建新来说说今天盘面的一个分析情况吧。 其实我看见今天盘面啊，可能朋友们估计有点惊心动魄的感觉。其实连续两天了，我们发现都是走了一个反弧形的状态。 反弧， 对对，就是咱们先探底，然后慢慢就拉起来了。其实，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就是从昨天相较来说啊，昨天其实我们会发现，盘面上可能是不太有什么让我们明白的热点。比如说，我们昨天看像公共事业里面天然气起来了，对不对？但是大家其实去就是说想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来说，其实是不太能寻找到的，使得昨天我们看到其实心里面还是有点虚的。但今天来说其实是好了一些啊。比如说我们像我们知道由于科创板带来的，我们说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我们上海的一个金融发展嘛，这一块呢，所以看到我们今天上海本地股起来了，对吧？能看出来 昨天也是涨停的呀， 就是，但是你其实就是等于说，昨天感觉不出来有能找着点，只是说由于就是叫什么 局部刺激， 刺激的感觉，然后但是今天其实我们发现的它的不同点就是说，我们看到有信息的发酵的一个承接了，所以说我们能看到，如走出今天的这种的行情，其实比昨天心理上感觉出来相当好一些，这也是我们一直希望去看到的，而不是说市场上通过一些。消息刺激而产生那种投机式的一个投机行为， 但是我们昨天晚上的节目啊，我们还是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目前的这个上海板块啊，包括这个人工智能板块啊，是值得持续关注的。今天呢，应该说是加深了我们对于这个观点的一个认识， 没错， 这证明了我们的判断。 对，这也是我们希望说，我们这个市场上现在，刚才我们看今天嘉宾也在说嘛，其实市场上的，我们也在咱们节目也一直在聊啊，说这市场上其实有时候就是缺乏了一些市场上信心的这么一个表现。我给大家去举一表现，就是我们刚看到我们的，比如说不管是指数啊，或者说您看好的一些板块，出现了一定量的上攻之后，其实就会出现了许多恐慌的操作节奏。比如说我们看到就会大概涨幅在10%到20%之间，就会有一些资金开始进行获利了。其实咱们去想一下啊，你买的东西稍微涨点，你往外走的唯一的原因就是你通过了一些，就是就跟你猫那个暖气片似的，猫着有点东西你就赶紧缩手，因为我之前有点害怕，信心有点不足了，是这么一个状态。但为什么说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就是我们发现通过昨天的事件出来之后，大家走了一波，对不对？但是呢，我们看见今天还是希望这种事件在看到它的本质之后继续向上走，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转变。 你看昨天的两个热点啊，一个呢是这个上海本地股，还有一个是科创， 对 啊，今天呢还是延续这样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很多是涨停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就是你想买不进去， 对， 这个很像什么呢？很像啊，雄安 啊， 还有这个海南啊，相关政策发布之后，某些股票的这个走势， 没错， 所以呢。是一次似曾相识的 没错 轨迹啊，所以你看吧，这明天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持续向好的表现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我们只知道的是短期它可能积累的风险应该不低了。 对，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一点特别好，就是比如咱们拿去雄安做一下例子和大家去说啊，我不知道大家其实有没有说具体去分析过雄安，我记得好像咱们在节目上也去说过，说从雄安这一个东西去进行，就是说消息出来之后吧，他们炒得开，有只要是有雄安概念沾边的，对不对，都在进行上攻。而且我们发现当时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场景啊，就是上市公司开始发公告说我们业务其实就一点点，或者说我们根本就没有那样的业务出现，但是呢还是会市场上一片热完之后，我们发现其实最终还会出现分化的。但是分化最后我们能看到再不断持续的，还是说真正是像那些上市公司公告，或者说我们市场上其实一直认为的投资方法，就是哎，其实它真的是在那儿有业务，真的是受益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目前说你可能会出现说，由于我们那个科创板块的一个科创板块的它的一个设立吧，会造成一些创投概念会有所往上攻，但是我相信最后还是真正的一些有创投概念的上市公司一定会受益的。而出现了说非疯狂式涨停之后，肯定会有这种状态嘛，就是还会有这一波来回的一些拉锯之后，还是那些你业务你最核心的业务是比这个公司最核心最主要业务是这一些业务的那些公司，一定是还会最后笑到最后的啊。 最后笑到最后， 对，最后，因为你他在最后嘛，您懂那个，但为什么有两个最后，还是这么个原因，他一定是就是会经历一些纠结曲折。 好，越来越悬了啊。但是呢其实我们可以复盘嘛通过刚才我们所谈到的其他的几个区域政策发布之后相关股票的走势啊，来复个盘看看您现在所看好的这个股票是属于笑在前段的哭在后段的，还是说笑到最后的最后的好，那这是今天的这个热点啊。所以艰辛的意思是现在信心在 逐渐的恢复 是吧，做多的意愿在增强是吧， 没错没错。 我们也看到今天这个走势也是，比如说创业板的今天呢是跌幅最高的呢是达到1.5%，振幅有1.74%，最后呢是微微收红， 涨了一点点、哎、一丢丢啊。那么昨天的情况呢也是收了一个十字星啊、 嗯、 那你怎么来看待啊这个午后之后的这个情绪的变化？ 其实是这样啊，因为我们知道昨天其实当整个科创板出来消息出来之后、啊、 反映一下 整个只能看见那个就是创业板等于说一种先跌为敬的感觉，直线就下去了， 我先干了。 对，其实 我先倒下，你们随意。 上当对消息的消化情就是消化的感觉，就是有可能它会对我们创业板进行一个分流，对吧？这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儿。但是我们看到从昨天开始啊到今天的这种走势的方案能看出来，其实投资者还是去正确的消化了我们创对这个就是这种就是说咱们对科创板出来之后的这么一个反应，这是一个很这是一直在说这为什么是就是信心回来了，他因为他能正确认识到整个不同、嗯、而不是说跟着就是从众那种跟风的那种走势在走。而且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创业板今天的一个就它的一个走势也是表现的出来市场就反观市场也是这么样的一个想法吧。所以说你也能看出从这个侧面能看出来目前市场对、 嗯、 就是目前市场的信心的恢复的一个程度还是有的啊。 好，那么你认为目前的这个盘整大概要盘到什么时候？以主板为例啊，前期的几个缺口能补上吗？ 怎么说呢，我们先就是咱先不要看缺口，我们是一定希望就是先给大家还是先回顾一下，我们认为说就是你一定要看到说整固在哪儿，然后往上走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一个先给大家去数一下、 嗯、 一个是我们看到一定是量能在逐渐去跟上的，这是我们一定要想看到的事儿。为什么？因为股票说你其实咱们说多了逻辑，说了各种天花乱坠的东西，最后不是还是得买卖吗？你没人交易，其实对于某一个价格或者某一个时间点来说其实都是一个不太好的意思，你就算给他说的特别好，但是没人交易，其实还是说明市场的不认可，这是一个。那另外我们要看整个市场上有没有说就是被就是我们说的一个投资的或者说信心的恢复，就是我们看到有没有热点在一个接一个的出来， 嗯，轮动，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但再回到您说的那个问题，我们向上走或者说能不能缺口这个东西啊，是这样，如果说市场在不断的完善刚才我说的那两个的大的条件下，其实每个缺口是我们短时间要考虑的这么一个风险的问题， 嗯， 但是说从长期来看，其实如果说那两个条件在不断持续的满足的情况下，其实那个缺口什么的都要有信心是能过的。 嗯，那你看啊，今天的这个成交量呢，已经是低于昨天啊，昨天又低于前天。换句话说呢，就连续两天吧， 没错， 成交量是在下滑的啊。 对， 那您所在的这个公司，包括相关的研究团队哈，对于近期的市场有什么样的研判？ 近期市场我们知道其实还是说我们外围有很多就是不确定因素嘛、 嗯、 其实市场其实对于这些因素来说我都是在有一定的防御或者说懒就是打太极的感觉、 嗯、 因为和大家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和大家去说过，市场上其实最怕这种不确定因素，尤其是说咱们知道美国那边其实还有就他们最近嘛又选举什么的，对不对？其实这个东西虽说就是你感觉不到说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说你心中有隐忧，这种隐忧就是我们市场上最害怕的东西。所以说市场其实也是在这种的情况下在不断的出现一些不断的波动，而且从量能来看近期有可能市场上在防御这些问题的出现。但是还跟大家去说过啊，其实我们从大的一些点位来看，我们已经其实在这个大的区域里面已经做了一些其实相当多的一个准备的动作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带过孩子啊、 嗯、 比如说孩子不好好睡觉啊，你哄啊哄啊、 嗯、 还是不好好睡啊、 嗯、 本来原来9点多就该睡了、 嗯、 是吧，你哄到个12点或者睡一会儿又起来了， 嗯， 筋疲力尽呢、啊、是吧、 嗯、 身心俱疲啊，还哄到个1点， 嗯， 这时候孩子刚刚睡稳啊，刚刚睡好， 嗯， 这时候你最担心什么呀？最担心外头放个炮， 没错 啊，最担心外头狗在叫， 嗯 啊，最担心外头滴滴啊，喇叭在那狂鸣， 你看这特有经验，你 是吧、 啊？ 特别是过年的时候，最担心这种事情发生，是不是？ 没错。 但是呢，你再怎么担心啊，其实 也还好，为啥呢？因为孩子他哭了那么三四个小时，他也该睡了，他也累了。 嗯嗯， 孩子一旦睡到一定程度啊，就是他困到一定程度，他可以让你随便玩他啊，把他的手拿起来咔放下去，把他的脚拿起来咔放下去，他都不带醒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前面三四个小时都在折腾。 嗯 啊，但也保不齐某些孩子可能他能跟你折腾一宿，是吧？ 比较旺盛啊。 对，这个不好说。但是基本上啊，我的经验就是这个感觉。所以目前呢，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呢，觉得他应该不会太闹腾，但是又怕外头来个炮，是吧？把他又吓醒，你又要稍微哄一哄。我感觉是不是大家目前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对，您这刚才比喻特别好。所以其实我想表达也是说，现在市场上是在担心，但是说我们刚才还说，从一段时间内，其实市场已经，就是说刚刚那个，就是咱不能说是闹够，就是说他已经快到了这种 折腾啊， 这经折腾到尾部的这么一个状况的出现了。 嗯， 所以说还是吧，近期其实就是稍微在。去就是你得谨慎一些，但是我们还是说，如果说您就是说从大方向看啊，还是跟就比如说回答您说缺口的问题，其实如果说各种东风全都具备好了之后啊，你这一吹全都就不是什么问题了啊。 那最近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和大家探讨方向的问题哈，但是你看好方向也得要找准标的下手啊， 没错， 马上进广告还有两分钟呢，建新，你更看好哪些行业和板块？ 从板块来看啊，就是咱们之前一直在提过一个5G 的这么一块，而且我们 马上要发牌照了， 对，这是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刺激的一个点，会带来整个行业会有一些好的一些就是变化吧，或者说对于行业整个来说就是一个从基本面的一个刺激。那另外一个给大家去提一个稍微就是比较说应季的这么一个板块，就是我们看到最近其实表现还不错的，就是天然气，因为毕竟说我们要对，然后是要入冬了嘛，对不对？这一块对于我们说，煤改气是从去年开始，去年是有气荒的这么一个事儿，其实今年有可能会大家会想说，哎，去年炒过了，今年会不会延续？但是力度可能不会这么大，但是说从炒作来说可能还会继续延续炒作，所以这短期来说可以看看这一块，而且最近表现还不错，如果说有所回调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稍微的是关注一下的啊。 嗯，但是你刚才谈到的 5G 它可能要贯穿相对长一点的时间吧。 它对，因为咱们之前也去说过吧，它整个一个大的概念会从其实从去年就开始了，会到2020年正式商用。但是说，因为5G 我们知道这属于很大的一种建设工程，在它每一个阶段是有每一个阶段的投资的方向和逻辑的，所以说这个贯穿虽然贯穿，但是做咱们是应该做好拆分，每一块去看哪一块是我们应该做的。 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要和建新来探讨由科创板实施注册制所展开的联想，稍后见。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重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 80%， 最低气温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 20%， 最高气温13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我们的嘉宾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资深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嗯，下面我们来聊聊这个科创板啊。 嗯， 那么在11月5号呢，科创板的消息呢是被世人所皆知了。 嗯嗯嗯。 那么在科创板的基础上呢，还要进行注册制试点。 嗯， 首先得问问什么是科创板啊？科创板呢，那顾名思义呢，它肯定是跟科技类的公司有关， 嗯， 啊，又跟创业类的这个公司有关， 没错，没错 啊。那么这个呢，我们不用解释。但有人问，它是场内交易的还是场外交易的啊？是像新三板那样的场外交易的第四板呢，还是说可以在场内啊交易的这种啊所谓的像中小板一样的这种板块？ 应该是算场内的吧，因为毕竟是我们上交所设置的，嗯，而且其实科创板那个场外的，其实之前我记得。是2015年的时候吧， 嗯， 其实就已经有了，就是已经有公司在那儿挂牌了。 那叫上海股交中心。 对对对，所以那个和这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嗯， 两回事儿啊， 嗯，对。 所以呢，就是可以买卖的，是吧？ 嗯， 可以买卖实时交易的，是吧？股民可以参与的。 这个就是，但是咱细则还得具体看啊。但是从说分类来说，咱们还是可以明确一下的，啊。 对，那为什么要在上海弄这个呢？ 这个啊，这个咱先说个笑话，知道吗？比如说，我们看看，咱也算是笑话吧。是这样，因为我们知道，比如说，哎，咱先看看深交所有啥？深交所这有创业板，有中小板，那这上交所有啥？就没有嘛，对不对？那我们哎，感觉就像一个，我们也得弄一个，对吧？就是开玩笑啊，股民说的段子。但是确实，咱们从正经来说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科创板创造的，就是它设立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我们主席也是明确说，他要支持上海的一个金融发展。我记得原话不太记得了。那你支持，既然说支持上海的发展，那你肯定要搁到上交所来去做嘛。其实这因为就是有一个就是，天时地利人和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说我们要就不管说是我们坊间的那种开玩笑的话，还是说我们真正的一个目的来说，其实搁在上交所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必要性和，历史性的意义吧，啊， 嗯，好，其实啊，弄一个科创板啊， 嗯， 并不是什么这个让市场觉得很敏感的事儿，关键是在后面加了一个注册制，是吧？ 没错，没错，啊， 因为你再弄很多板吧，你还是用 IPO 的这种，审核机制来让它上市的话呢， 嗯嗯， 大家心里还是觉得，那不就是分类多了一块吗？ 没错。 但是如果是注册制的话，大家会想那。它上市的数量， 嗯， 那就会很多吗？ 会不会对于其他板块的资金形成分流呢？会不会影响其他板块、其他股票的这个涨幅呢？ 嗯， 所以我们要聊聊这个注册制哈。 嗯， 那这个注册制目前的细则也没有出来啊。 嗯， 那但是呢，注册制又有别于这种发审制。 嗯 啊，那你认为哈，大概的方向会是哪些？ 是这样，咱们因为细则没出来，咱们可以说是因为国外已经实行了嘛。其实咱们和大家稍微聊一下区别，我也个人意见，因为我这个有可能就政策把握不太好。就是这样，注册制和我们现在出的审核制是两种不同，就是它不同区别在哪儿？是这样，我们审核制会关心到你企业未来是有没有，就是持续盈利的这么一个能力的， 嗯， 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而你的这个，而且我们他所做的未来规划一定是真实可信的。所以说，咱说白了就是我们的监管机关还是对我们的股民非常负责嘛。他已经确保了说我们上市的公司，他在未来是有一个持续很好的一个发展的。那这是我们看审核制出来，但是注册制不一样，注册制只需要你满足这个公司满足上市的条件，比如说它财条件，比如有几个啊，给大家去举重点几个例子。你上市，你的财务报表真实可信的，对吧？而且你是满足，比如说就上市所需要的满足的上市公司的条件，比如说规模啊、盈利啊，或者你的营收是一定到有这些条件之后，它是不太有就是不太去关注你之后未来是有没有 持续盈利的能力， 或者你未来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划和远景，这点是不需要的。所以说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就是一个制度的一个不同的一些区别，主要区别点在这儿吧。 就一个呢，得看看现在挣多少钱啊，明年挣多少钱啊， 哎，对， 以后怎么才能保证挣这么多钱啊？你得回答我三个问题啊。那注册制呢，就是我原来的问题已经提好了。你把我原来的问题回答好了， 满足了就 OK 了， 那么我就不关心你以后你怎么弄了。但是有一前提啊，我觉得两者都一个点都是相同的，就是你提交材料得真实可信， 没错 啊，这个是必须的， 没错 啊。那么这个注册制推行，我没有看到细则，但是我估计会有一些很强有力的配套，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退市， 没错， 比如说你要是材料造假， 没错， 我怎么惩罚你？ 没错，这个其实已经说已经明确了嘛，它会有相应的配套出来的一些完整的退市的制度。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你既然注册制不太就是说不太去关心说我未来怎么发展，但是你如果说你只是关心你现在的材料是否真实可信的话，所以说你这样相应的就是你如果出现了问题，我会马上就是咱说白了，马上给你开除掉。其实这个是一个相辅相成动作，您说的也非常对，而且我们从发言上也是能看出来这样的一个退市。其实而且我们发现从另外一个方向去想吧，因为我们知道完善的一个退市制度其实是对我们资本市场也是一个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大的一个迈进吧。所以说这样的注册制的这一次的推进，其实连带着把退市制度的一个完善，其实也是我们整个资本市场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飞跃的表现。 我感觉啊，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证券法的这个修改意见呢，也谈到了哈，要做这个注册制的这个试点，是吧？也有这个时间表的，也是有时间表的。那么这次呢，提出来了要弄这个注册制，也是给相关的这个监管部门啊一个倒逼的动力。 没错， 就是你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是吧？要为中小投资者这个负责任，要维护好整个市场交易的这样的一个秩序，保证公平。那么原来呢是审核的，我可以在前置哈把关好，但现在呢如果变成注册的话呢，那更强调监管的水平和这个怎么监管的这个方法的问题哈。你比如说还有一些公司，他可能在注册的时候啊，或者说在当时提交材料给发审委的时候，他提交都还是真实可信的。一旦他上了市之后，就各种幺蛾子出来了，是吧？他通过各种消息啊，通过各种内幕啊、交易啊，再通过各种什么所谓的减持啊，让自己的利益或者说某些人的利益最大化，让股民的利益啊是损失最大化。 没错。 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注册制的企业如果一旦以后上市了，怎么确保它以后不犯错误，犯了错误有纠正的惩罚它的机制，这个 也非常重要，这就考验到监管部门的水平了。 对，确实是这个您说的点非常好啊，这也是我们去就我们和朋友会私下讨论，或者说圈的人去讨论说一个问题，其实说国家现在已经说有信心去做了这么一个注册制的一个事情之后，其实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把我们的，其实说白了就是把我们的监管机关的一些服务吧，就是从钱挪到长远这种感觉了，就是像跟您说是我们之前说，如果说我们的审核制说我们已经帮你审核好了， 原来有点像事前监督的工作多一点是吧？ 对，但现在就是我需要持续不断的做事后监督，其实也是对我们监管部门的一个挑战，因为说白了你的工作量有可能会比之前大很多， 是 你要，而且是这样，之前说白了就是我是先判断你好学生对吧，先我就通过各种方向先判断你，现在不是，现在在因为咱们说白就是有可能会，就是咱拿人性说，有可能哎一看见钱了，有可能开始本来是个好学生，但是你不一定什么事刺激你使得你会有一些转变，那这样就是咱们换到这来说，就是你刚才您说的注册制上岸之后会有一些，说白了有一些诱惑出现，那对于我们监管机关来说其实难度加大了它的监管难度和监管的任务的一个就是困难度吧，所以这也是我们对监管机关的一个挑战。那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就是我相信国家既然能推出已经是帮，就是已经有确定了哈，帮有信心能监管好。另外一个，从在这种的一些不断的一个撮合中，其实也是在不断提高我们监管机关的一些不管是水平啊、能力或者经验，这都是为我们整个资本市场不断向好发展其实指明了方向，还做好了一些很好的准备啊。 嗯，当然这几年呢我们发现呢，就是对于一些违法上市公司行为的处罚力度也是在增强的啊，从这个金额看来就已经是前些年的这个总和了，所以也看出来啊练兵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啊， 没错。 那未来啊，这个怎么实施啊？这个进度啊，节奏怎么把握啊？能不能够匹配上目前的这种相关的服务也好、监管也好的水平啊？我们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如果设立这样的一个科创板，包括施行注册制的话，会分流创业板和中小板的资金吗？ 是这样啊，那毕竟我们看两个制度不同啊，就是这而且我们看到其实咱们去参与到去投资的话，还是那个参与方式大多是以公募基金去参与嘛，但现在问题就是在于，其实怎么说呢，咱们上了中小板和上了创业板的这些企业啊，相对就是因为制度在这儿，再加上我们其实所上的一些要求来说，这些上市公司其实还算是相对成熟的企业。 嗯， 这是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些在这板块上所就是它企业的一个属性吧。那另外我们到科创板来说，其实他们这一些基本上我们知道这科技公司对不对，对吧，其实他们所就是说白了就是风险性还是稍微比较大的，所以说这个是针对不同投资者的这么一个方向。分流来说肯定会有一部分分流，但是说大家是有不同投资方法，比如说啊，咱们举个例子，那如果有一些冒险精神比较叫比较足的一些投资者吧，他没有科创板出现之前，那他就会喜欢在咱们原来的板块进行冒险，其实这不利于就是板块稳定的发展。 我们这么说吧，一个游乐场有很多游乐设施，现在呢增加了一个过山车，你玩不玩？原来没有，对吧？原来那些胆子大的人在没有过山车的情况下呢，他可能会去做什么其他的啊，什么垂直什么那叫什么大摆锤啊或之类的哈，上上下下垂直落地啊那种，他可能会做那个。胆子小的呢，他原来做旋转木马，现在还做旋转木马。 哎， 你是这意思是吗？ 对，差不多。而且就是说，其实从稳定的角度来看，就是那些就是比较有冒险精神的投资者们，有可能不太具有利于就是整个板块的一个价值投资那种稳定的一个走势，你明白吧？就是这样。如果说有了科创板出现之后，会有一些就是激进的一些投资者，他会去那边去玩，使得我们这边稳定的情绪稍微有所缓和。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 啊。你的意思是说会带走一部分基金的投资者，留下这个有价值投资的。 对，这是 在我们其他的板块里面， 这是一个分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从参与的方式来看，从大家投资的喜好来看， 这都是有不同的区分的，就还是说资金肯定会带走一部分，但是说你带走影响的程度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啊。 嗯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们炒不炒股啊？如果炒股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周一和周二的节目，会重点和大家来聊一聊股票市场，周三周四呢我们会重点的和大家来聊这个资产的保全啊，财富的保值增值的 N 种方式，比如说怎么去配置啊，它更合理。另外呢也会关注啊大家的这种啊财务的安全的问题。在星期五的时候呢，我们会重点和大家来聊你怎么去买保险啊，怎么根据自己和家庭的情况投资不同的保险产品。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是从这个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且实施注册制哈、啊、开始。 嗯， 那么在实施注册制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是不是可以回顾一下当时创业板在开通的时候那个热火朝天的局面、 嗯、对 吧？ 对， 我随便找一只股票啊，华谊兄弟， 嗯， 大家看看它从创业板上市到它顶峰的时候啊，那么的风光， 没错、 啊。再看看目前是吧，也是跌下神坛。但是确实，创业板在刚刚开始实行的时候啊， 嗯、 是有过那么一股疯涨的。 没错， 那同样会不会复制到所谓的科创板的身上呢？ 嗯，是这样啊。其实咱们看到了，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先说从科创板的一个就是说法来看吧，说中国的纳斯达克，对吧？就它其实它整个的一个创设，其实给了我们很多公司，就是有美丽图像的那个公司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些公司其实会受到就是。举个就是我有可能会不太好的例子，比如说这个公司就干人工智能了，但是这个东西吧，就是大家知道美丽场景在哪儿，但是呢问题就是你公司它毕竟是科技，需要很多的资金在这儿，但是它有可能公司由于就没有资金，就没有办法去继续发展了。但是公司本身智力特别好，但是它还是比如说它去。如果说没有科创板来说的话，他去报材料的时候，他有可能不太能说描绘好去实际落地的他的远景。 嗯， 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就很限制了他。 就科技公司是这样，就是你早一步啊出现在市场上，你可能会被后浪拍死；你晚一步出现在市场上呢，你可能熬不过这个资金的寒冬。你要在适当的时候出现，是吧？ 对。 那么在他需要融资的时候呢？现在这些板块是给予不了的， 对， 因为人家看不上它。 没错，这就是不是说看不上，是我们想看，但是我们有一套 要求嘛， 要求在这儿，对不对？是没有办法，所以说他需要拉他一把。这个东西就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其实当时创业板其实也一样，也是一些不符合我们主板上市的公司，也是被拉了一把出来。所以说这个科创板，我个人预计啊，也会出现这么一个风潮出现，但是有可能不会像创业板那就是之前 那么疯狂， 因为毕竟我们现在已经有一套成熟的监管体系了，而且我们能看到啊，其实投资者其实对于准入来说也有一定的门槛，那这样的一定门槛其实它一方面是先是说，咱说俗点，就是你钱不够，你别来玩。另外一方面，其实说钱多的一些投资者，他的独立的思想来说，或者他的判断也会相对成熟一些。那这样就使得我们那些会有往上拉升，但是说不会出现疯狂，或者说泡沫，或者极度溢价的那么状态的一个出现了。 你看当时创业板推出的时候呢，对于投资者也是设立了门槛的，是吧？ 嗯， 不是。好，你有1000块钱，你就可以去买创业板股票的。 没错。 那这次呢，我们看到证监会在回答相关提问的时候，也谈到了，就是鼓励中小投资者通过公募基金的方式， 没错， 啊，去参与创投板的交易。那事实上呢，也是能感觉到未来的科创板是有门槛的。 对， 甚至可能是不是对于机构啊，的这个。倾向性更高一点，更强一些。 其实他国家去鼓励的这个方向也是，就是我觉得啊，是从另外的一个侧面给大家去提示了一些风险的存在嘛。那毕竟我们刚才也去说过，他毕竟没有对未来的 说白了规划或者说你持续盈利的这么一个要求，这样我相信从国家这个用意或者来说吧，也会去让我们现在的这些投资者会有个理性的一个看待。而且我们知道从现在这投资者我们也经过了不断的洗礼，其实我们觉得从思想上从觉悟上其实已经有一定的提高了。所以还是总结出来那句话，就是咱们说跟创业板当时上设立之初那种表现来说，就是场景会似曾相识，但是你的高度就不会似曾相识了。 嗯，好。嗯，另外呢，也有人大胆的提出了一些他们的想法。 嗯， 说既然已经开始做和国际接轨的注册制， 嗯， 为什么也不放宽涨跌幅的限制， 嗯， 以及是否允许啊做空？ 这个 就是说，有人谈出来，就是你实行了一个科创板，并且呢实行注册制，为什么在这个小圈圈里面啊，不能够用更加国际化的打法呢？是不是让他们更用市场的方式啊来发展呢？ 这个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每一步的这种走，我觉得是这样。其实咱们，你毕竟是各国有各国的国情在这儿，对吧？我们其实你要说稳扎稳打应该是一步步走吧。我们既然是做试验，我相信国家是有这么一个规划去说，比如说放开涨跌幅啊，然后放开 T 加一变成 T 加零的这种方式。但是我们毕竟是说白了，我们做事儿之前要去研究透研究好嘛，这是一个我们应该走的一个步骤。万一说出来就是很容易说我们真正全放开之后会扰乱整个市场的，反而起到反作用的效果。 嗯， 但是我相信咱们这样就是大家想法很好，我也相信国家会在不断的试验或者说不断的积累经验之后慢慢会放开这些的啊。 嗯，好，但这是一些人的个人想法，但我们想说的是永远不要低估啊政策的这个开创性啊，以及政策的决心和力度。 没错，没错，没错。 比如说这次出来就很多人没有想到，是吧？ 对， 这个相关的工作做的也确实是非常到位，要不然的话市场很快就会有表现，就是在提前就会有异动。 对对对，没错。 你看这次基本上是大家都没有想到。 对，同时咱们出来都是说新闻一出才会出的反应嘛啊。 是是是。好，那最近呢也有些公募基金啊在热议这个科创板。那么有人认为呢，就是主题类的基金和指数基金会是两大方向。比如说北京的一家公募基金的研究总监认为，他说可能会对市场整体估值产生影响，也许会加速 A 股市场机构化的进程，未来有可能会出现仙股，这个过程呢会更加突出机构投资者的投研价值。以深度研究为核心的公募基金有望在投资当中获得更超额的收益啊。另外呢也有助于国内啊投资者的这种教育哈。那么未来呢会引导资金啊更加理性的投资，更加啊具有价值的投资。 嗯嗯。 另外呢就是其他的一些啊私募基金，他们表示呢就是对于扶持创新试点的企业独角兽回归 A 股上市啊，都有积极的作用。此外呢还有相关的基金表示，就是更好的服务科技型和创新型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填补中国资本市场缺少专门服务这些企业的空白。 没错，这个其实我觉得咱您后几项说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点，而且我觉得科创板出来之后也有就是使得我们就是说在国外上市的公司回归到国内来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对接的口。 其实我们放在一个大的背景下，就是说要给不同类型的企业在融资上提供多种渠道，是吧？直接融资也好，间接融资也好，啊，容易点钱也好，融很多钱也好，是吧？ 对对对。 你是民营企业也好，你还是什么国有企业也好，最好呢，就是说，哎，大家在融资的渠道上面，都是同一个起跑线上去起跑， 没错没错， 同样的对待。 没错，这个其实这也是说，我就个人认为啊，是从科创板这么一个好的一个。这好这么一个点吧，其实它也是差不多覆盖了我们应该是各种各样企业的这么一个需求，这样还是这其实也是利于我们整个国家经济的一个不断的发展，其实也是另外一方面从我们 资本市场来说，刚才您说有个特别好，就是这个它出现之后也会非常能体现出来我们这些投研价值的存在。那毕竟说我们也知道风险在这儿，但是如果你投研说白就看得准，研究的明白，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那么一个体现啊。 所以还有一些人说原来发行的那个 CDR 基金是那个所谓独角兽基金有可以投资的方向了。 对对，其实都是，就是等于说其实国家已经帮我们开好了多条道路，这个是我们就是应该能看到的背后的这么一个很好的意义吧。 嗯，是，我们还是真的希望这个领域能够建立起来，这样的话呢，未来的中国也可能会产生下一个谷歌，下一个 Facebook，是吧？ 对，没错。 啊，下一个苹果。 嗯，对，这些其实咱们往前去倒，都是说从受到了社会或者说受到了一些资本市场的不断的认可，才慢慢壮大起来的嘛。 嗯、当然，出发点是好的嘛。啊，我们对于未来也抱着非常理想的认识。 嗯、 但是如果你拿着自己的真金白银去投资股票，把一切都想得太理想了，那么你就太幼稚了。 嗯、没错没错、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目前中国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的环境啊，大家投资的心态、 嗯、 是吧、 嗯、 包括这些上市公司的这些创始人也好，他们的高管也好、 嗯、 他们目前是怎么来看待自己的公司的。我认为我们目前并没有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所以说对于未来市场的表现一定要把风险摆在第一。 没错，这个还是我们不管是干什么事儿吧，我觉得啊，其实不管是说咱们说进行股票投资，或者说我们不论是做什么样类型的投资，一定先要有非常好的风险的一个意识、嗯、或者说你有一定的承受能力之后才去做，心平气和的再去做你的决定，这应该是这种步骤吧。啊， 嗯，可能很多自己喜欢选股的朋友是看不上这个机构投资的啊，看不上啊买一些相关的基金的。但是我们发现现在一个趋势就是、 嗯、 刚才新闻我也播了，就是最近这段时间的 ETF 类的基金啊、 嗯、 不管是跟创业板有关的还是跟这个大蓝筹有关的啊，五零、 嗯嗯、 也好，三百也好啊，都是有很大量的申购。 嗯、 都是有很大量的申购。同样呢，我看到一个调查呢，就是贝莱德发布的一个显调查机构啊发布的一个数据，1984年到1995年之间出生的千禧一代，有42%的人是有 ETF 基金的，而且未来一年他们更愿意买啊，就愿意买的更多的这个比例呢，达到85%。 嗯， 此外呢，就是相关人士表示，在未来在海外啊，越来越多的基金从主动管理的基金向 ETF 为代表的指数基金转移，就是基金也是这样。 对， 基金原来说我来给你们选股啊，我弄一主题啊，弄一个什么策略啊，弄一啥。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的基金也开始做这种主被动型的投资了。 嗯 啊，那么比如说吧，美国国内的股票指数共同基金和 ETF 不断的吸走那些主动管理型的股票基金的资金，从2007年到2016年，他们净流入1.4万亿美元，就是说的这个 ETF 类的啊，共同基金啊这样的基金。那么主动管理型的股票基金呢，净流出1.1万亿美元。 对，其实这整个趋势啊，我从就是从几个方面来说，其实你其实买指数基金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多走一些量化，少走一些就是说那种就是细研究的东西吧。这一个就是感觉说白就稍微有点懒，另外一个其实说你走 ETF 来说，你的防御性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会有这么样一个方向的一个出现吧。 嗯，也仅供大家参考。好，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先讨论到这里，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接下来的旅行号1073，朋友们明晚再见，谢谢建新。 嗯，谢谢。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